有關說法純粹是謊言，美方提到的都是虛假資訊。菲律賓呂宋北部的阿布拉省星期三發生七級地震，至今六人死亡，超過270人受傷。國家災害管理局表示，當地發生超過1000次餘震，其中一次達到 5.4 級，近1600間房屋和大約100個基礎設施受損。在阿布拉省，部分民眾憂慮餘震加上落雨引發山泥傾瀉，在公園和公共空間搭起臨時帳篷露宿。有居民說急需臨時庇護所、食物、食水和藥物，但是仍然未得到支援。軍方派直升機向阿布拉省七個在地震之後被隔絕的城鎮運送救援物資。社會福利部表示已經向有關社區空運大約3000個食物包，並且提供協助。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酷熱的天氣，下週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以上。此外，高溫觸發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下週新界北部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在下午4點，熱帶低氣壓桑達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大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3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進入東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56点，跌466点，总成交金额129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6点，跌1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6.8跌14元，阿里巴巴93.1跌6.05元，美团176.3跌11.7，盈富基金20.68跌4.4，快手79元跌6.05元，恒生中国企业70.36是跌2.08元，京东集团233.8跌11.2，药明生物74.55跌2.4。中国平安46.2跌1.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48，瑞士法郎8.242，澳元5.491，加元6.125，新西兰元4.945，欧元8.0227。每百日元对港元5.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1点，跌13点。港金报1652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67美元，卖出176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在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小濠灣的意外事故仍在處理，較早前中慢線都是封閉的，現在中線解封，慢線繼續封閉，一帶的交通都是有些擠塞，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留意現場的交通指示。在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小濠灣有意外，慢線是封閉，一帶擠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理工大学湾位，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的音乐僧侣若狮子宽邦最新的歌曲也都以宗教的经典书籍取得灵感，全新作品重点讲出当你遇上困惑的时候需要一个机会让你重新出发。他们希望凭着自己的歌曲让大家更加快追寻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若狮子宽邦红。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有来自日本的音乐僧侣若狮子宽邦哭红。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9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首先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5:30，而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是生效的。 是啦，咁啊，首先就讲一讲先啦，即係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题目个主题呢，就係希望点俾表演者，咁啊好多台上面嘅为观众去表演嘅朋友，我觉得都好值得去尊重啦。咁啊，尤其即係琴日晚上嘅演唱会当中发生咗好严重嘅事故，咁啊都希望透过一啲嘅点唱，带一啲嘅鼓励，带一啲嘅祝福去俾咁多位一啲支持咁样。咁所以头半个钟就我哋唔太 heavy 住啦，我觉得我哋可以讲下其他嘢先。咁但係有啲咩转头大家想同一啲台上舞台嘅一啲表演者去讲嘅，去鼓励，去表达，去点一首歌俾佢哋，我哋转头六点钟全城点歌大行动会听得到嘅。 咁我哋都将我哋嘅即係諗法或者点我哋都会一间放喺我哋寫嘅嗰封信嗰度咁样啦。咁唔重复啦而家。 係啦，咁啊知道大家琴晚嗰個心情應該都會比較複雜啲啦，咁我自己琴晚都碌咗好一陣 Facebook 啊，碌咗一陣 IG 啊咁樣，跟住先即係瞓得到覺咁，跟住就開始去睇嗰啲心靈雞湯嘢。 即都会，即人生会有啲时刻，你会觉得啊，好似需要一啲嘅说话，需要一啲嘅句子去鼓励一下自己、cheer up 一下自己。咁跟住，琴日就发现咧，点解原来而家网上面咁多呢啲嘢嘅？因为对我嚟讲啊，心灵鸡汤呢样嘢系细细个以前好流行喺书局，你会见到有一本本嘅书买，跟住你揭开入边有好多句子噶嘛。 系啊，屋企以前都有，我妈咪都有买咗，摆咗一啲喺度噶。咁跟住，但其实由细到大都冇特别开嚟睇嘅，咁又望过下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亦都关细个嘅时候，即系幸运地未、即系无忧无虑啲嘅。 系 咁，所以变相未必有咁多烦恼或者咁多嘢要谂咧。 嗯 嗯，咁对嗰啲书籍。其实冇乜太大感觉， 冇买过，细个都冇买过，好老实讲。 因为我妈咪做佢嘅工作，需要有时嗰啲可能会帮助到啊，即系佢始终做社工嗰样，咁佢哋总会有一啲嘅工具书啊，或者咁样会储落啦咁。 系， 咁但到大个而家，唔系净系即系心灵鸡汤，总之系当你即系你嘅人生、你事业上啊、爱情嗰样嘢，你有一啲嘅阻滞啊，有啲疑问，有啲棘住咧，你总系会想我会形容有一条救生绳俾自己去扶住， 好似寻求一啲答案，寻求一啲安慰咁样样咯。 因为我自己最近都有嘅，另即系自己嘅嘢就系可能嚟紧， 所以啲钱唔知点使啊，多到 钱啊，本身如果系咁，钱本身要开一个 category 嘅心灵鸡汤系 echo 关于唔够钱嘅问题。 OK， 呢个都要啊，咁系即。要做一啲好重要嘅决定，咁你唔知道做呢个决定系啱定系错，咁你会同朋友去即系分享倾诉，谋求一啲好理性嘅 feedback 啦，即系佢同你分析你做呢个决定有咩即系成日都讲啊 SWOT 啊，即系做分析嘅时候 ，strength with 跟住 weakness， 跟住 opportunity 同埋threat， 即系一个威胁或者危险啦。 我觉得你好有学识啊，突然间。 我以前读书会用呢啲噶，系而家原来大个喺人生上用得着，平时系做功课用嘅啫嘛，系啦， 即系答题嘅啫嘛， 系啊 SWOT 啊嘛叫做咁，即系你其实做人生决定，你工作啊、事业等等、爱情啊各样，你都会经历呢一个阶段噶嘛，疑问朋友点样再讲好多，可能凭佢嘅经验，但佢总有未必明白到你嘅地方，最终个决定喺自己度嘛，咁当你听完一堆意见嘅时候，其实。你可以是很极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你这个决定。咁最终那个东西去了自己度的时候，就会想找一个好像水泡等自己可以舒服一些，即使明知问题解决不到的。 咁、okay、 就那晚是漫无目的咁样上网碌下碌下呢，咁我唔知係演算法定乜嘢啦，咁而家有时 佢 feel 到你呀，佢感受到你嗰种急嗰个心情呀， 即係会弹咗一啲我冇辦法印证到啦，但好奇心撳入去一啲所谓即心理学嘅朋友分享，可能去解决我哋做一个决定嘅时候，或者你有啲决定想做但迟迟唔做，一种拖延，其实佢有一啲嘅 guidelines， 或者佢会分析有呢种 symptom 嘅人，其实背后你嗰个人嘅 mentally 个逻辑究竟发生咩事，佢可能帮你去拆解，其实俾你尝试了解自己而家嘅状况，睇下可唔可以帮你自己里面拆解， 梳理一下， 我觉得系一件咁嘅事嚟嘅， 系 啦，咁我就会尝试去睇啦，咁睇完之后咧。冇幫助嘅 都正常嘅 係啦，因为佢係好 general 去讲啊，佢唔知道睇嗰个人实质嘅问题喺边度啊，於是乎我就再寻求另外一个嘅救生 是什麼 一个水泡啦，叫做星座。 我成日都觉得呢通常我会发现心灵鸡汤咧呢样嘢咧，你一个人好地地，你唔会无啦啦走去揾呢啲嘢嘅，即系你系通常都系往往发生咗一啲事情，你嗰一刻个人好脆弱，你好想揾一啲嘢去安慰自己，或者揾一啲嘅说话，揾一啲嘅论据去支持自己嗰个嘅谂法，你先会去开始睇呢一样嘢。所以我觉得你系咪心灵好脆弱？好脆弱啊！其实你连星座都睇埋。 我觉得你啱啱讲嗰样嘢冇错，系关事嘅。因为如果早几个月咁，可能自己你感觉到噶，你心理平衡一啲，强大一啲，你做好多嘢，你觉得好顺啦。 系啊，你会觉得自己无敌噶嘛， 好自信噶嘛， 系啊， 你觉得冇问题做啦 ，OK 啲嘢做出嚟效果好好咧。其实你系唔会有时间，同埋你唔会有担心咧去揾嘅。咁所以过去应该有半年都冇咁多几个月啦。就冇咗嗰啲即係睇下星座， 係 啦，因為你唔需要有人俾答案你嘅，你 自己 有 清晰做緊啲乜嘢， 因為所有事情都好順利。 係，你心裏面已經有答案啦，你知道我每日瞓醒我要做啲乜嘢，我 accept 呢個 job， 我嘅目的想 achieve 啲乜嘢，我點解咁夜瞓，要做啲咩？我可能我去做健身，我知道我想 achieve 啲乜嘢，好清楚你所有答案啦。咁但係當有世间有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你想尝试呢，咁就会去睇下。 我知啦，你减肥唔成功嘅应该係。 健康运啊，睇嗰啲。係呀，即係可能会我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呢、這个係即係信则有不信则无，一啲东西啦、可能未必同你自己嘅信念啊理念相近，咁但係即係世界存在，咁就参考下好点。咁我都唔算係嗰啲好迷信嘅，我只不过係又是那种咯，你好想看有没有人给到一些 启示 咯，了解一下咯，究竟是发生着什么事啊，咁。咁有时可能好简单的，你看那段短片那一个讲星座的人专业人士，他可能讲一句话你相信自己行紧条路得㗎啦，这个月份可能会有少少颠簸的，咁。可能他只是一句这样的嘢同你朋友讲的冇分别的，可能。你听完之后你就觉得而家嘅颠簸正常嘅，好似有一个希望去到唔知几多月会好返啲啦，咁你个人就会稍微安定落嚟啦，因为你知道好似呢一种负面嘅状态会有尽头嘅。 OK， 因为我细个都曾经即係你知青春期嘅时候总会有好多信心嘅危机啦，会有好多一啲自己自信上嘅问题啦，咁就会去睇星座啦。我係由几时开始唔信星座呢样嘢呢，就係、是、我记得细个你总会睇嗰啲星座，就係会分你嗰啲事业运啦、健康运啦、恋爱运啦咁啦，咁有一排呢就就想识个女仔咁样，跟住睇嗰个星座书就话俾你听，你呢个星期嗰个恋爱运啊，非常之强大，所向无敌啊，咁样，即系一定系会得噶咁样，跟住最后就失败咗。所以我就不再相信，我就不会再相信星座。 你经历过啦嘛，甚至乎网上面你会见到而家有啲朋友会 share 一啲 post， 就系电影对白啦、名人嘅名言啦等等，佢可能道出咗你嘅心情，有时你自己都未必知道点样表达，我可能嗰啲嘅句子其实系帮助到你抒发。咁其实都，我觉得都有时都非无不可啊，佢嘅存在意义帮你 express 咗。 会， 同埋嗰阵时好似冇咁硬骨。 嗰阵时会好挫咁将啲咁样嘅金句摆喺 ICQ 嗰个 status 嗰度咁样。咁大个就冇咁做啦，当然啊。 同埋嗰啲曼德拉曾经讲过嗰啲啊嘛， 即 系会有好多呢啲， 即 系最终讲到尾就系一啲即叫抒发嘅渠道咯，因为始终。即系我哋好多嘢自己心里面你经历啦，面对到啦，可能同你细个睇呢个世界有啲唔同嘅。细个以为我去到某一个年纪，去到某一个时候，啲嘢就会好啊顺利啦。咁总系有呢啲嘢。咁但系即系起码大家知道你身边唔自己一个人咯，需要嘅话搵人倾诉，即系分享一下，放低少少，咁样互相支持一下。 得闲搵波成倾下，佢个好好嘅倾诉。 你搵我，我都会搵啲音乐陪住你，大家听下舒服啲咁啦。 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架逐重，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左右烦恼各自。 同情没有，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大了，跟靠上不是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车家族中谁人未知手，头条世界美好这一对噱头，成人难被眷有，来到这个岁数染淡高分。 你冇新闻之前听过有 Club 云浩影嘅派台作品啦，歌名叫做《到了哪里就对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8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696宗本地感染，再多五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55至88岁，其中一名55岁女子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检测阳性，个案将会转交死因庭。另外，瑪麗醫院一個內科病房有一名85歲男病人在進行手術之前確診，同一病房另外兩名男病人以及病房有4名員工亦都先後確診，有關病房已經暫停收新症同埋探訪。至於尋日公布的22個月大確診女嬰，目前情況仍然危殆。有兩間安老院舍和兩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個案，共4名院友和5名工作人員確診。學校呈報351宗陽性個案，嚟自290間學校。醫管局今日起更新處方新冠口服藥的安排，病人無論有沒有接種新冠疫苗，如果在60歲以下，屬於高風險人士，有長期病患，病徵出現之後5日之內求診，沒有臨床情況、不適合因素，都會獲處方新冠口服藥。醫管局說，至今已經處方40000劑新冠口服藥，雖然放寬使用指引，但是現時儲備足夠，不擔心藥物不足。金管局公布上半年外匯基金投資虧損1442億港元，多項投資都虧損，當中其他股票投資蝕最多，達到732億元，債券投資虧損559億元，香港股票投資虧損85億元。單計第二季，外匯基金投資虧損954億元，創歷來第二大單季虧損。季內除了香港股票投資之外，其餘主要投資都虧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說，面對前所未見的不利市況，外匯基金的債券、股票和外幣投資在上半年都遭受損失，整體投資在半年間錄得歷來最大的虧損，展望下半年，投資環境將會繼續充滿挑戰。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高度關注 Mira 演唱會發生的意外，已經要求文化體育旅遊局以及勞工及福利局全面調查。他又說，如果傷者家人從外地來港，當局會給予充足協助。醫務衛生局已經主動聯絡傷者家人，他們抵港之後將會獲安排到醫院探望傷者，當局會全面配合傷者家人的需要。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说，希望有关部门全面尽快调查事件，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他又说，现有制度已经列明政府与主办单位的权责，但在调查过程之中会审视制度是不是已经达到要求，有没有强化空间等。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煲之亮飞鸟侠。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星期日起访问美国纽约三日，星期一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发表演讲，第二日回国。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在记者会上又指出，各国围绕核裁军的分裂加剧，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起核威胁的关注，实现无核武世界的道路越来越艰难。岸田将会在演讲之中呼吁各国采取建设性行动应对，以加强维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新界北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进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咯。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中大二号桥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过咗马料水交汇处。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中大二号桥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过咗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需要拣风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北角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慢驶，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挤塞，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上水方向通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车多，龙尾公庵路。另外，元朗朗天路通去唐人新村交汇处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青山公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高宜村高远楼、将军澳彩明苑彩荣阁、将军澳宝林村宝勤楼、屯门富泰村日泰楼、上水天平路五十号安盛苑、深水埗南昌村昌顺楼、何文田爱民村信民楼、黄大仙竹园南村荣源楼、筲箕湾兴东村兴祖楼和筲箕湾爱蝶湾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斌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7月29日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全城点歌大行动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嘅。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就系表演者啦。咁啊，即系包括晒所有喺舞台上边从事表演嘅专业人士啦。咁啊，我觉得其实一路以嚟都好值得，应该要系俾一份尊重，亦都要向佢哋致敬噶啦。咁啊，但系加上再喺琴日嘅晚上发生咗一个咁不幸嘅意外，咁啊。我覺得透過點歌呢一樣嘢去集氣啦，都係一個大家可以抒發嘅一個渠道嚟嘅。 係，因為我哋一路以嚟喺節目都會成日都講噶啦，即係表演者佢哋會所經歷嘅啦。咁、當然都仲有一啲佢背後同佢哋一齊合作嘅團隊好多，即係好多環環相扣啊，成個工序，譬如一首歌咁，你除咗歌手，你仲有。作曲、編曲、監製、填詞，即係好多崗位去完成一件事嘅咁樣，即係一個非常千絲萬縷同埋複雜嘅一件事情啦，會話咁樣。咁但係我哋會平時見到表演者，亦都係我哋會最直接會 receive 到啦，即 係 佢哋無論係各種嘅方式嘅表演都係啦。咁我哋今日就希望即係透過呢個機會咁睇咧，即係就點歌咁咯。咁所以我哋兩個各自都有啲説話想講嘅。咁啊呢個時候聽。阿斌嗰个封信先啦， 致表演者们，你哋好啊！首先我要喺度向你哋嘅专业致上敬意，同时都希望你哋可以慢慢平复心情。深信读过舞台嘅人都会识得一句 ：The show must go on。这一句说话深信驱使着不少的舞台表演者遇到不同的状况都好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专业将演出进行到底。这份热血和精神固然值得欣赏不过对所有观众而言最希望都是希望看到大家安全上台安全落台。每一次的演出大家都会想做到尽前尽美即使不是站在镁光灯下。只要踏上台板每一位都会紧守自己的岗位去完成演出。不过经历昨晚的事故我自己都重新再次思考 The show must go on 这句说话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信条呢作为一位普通的观众我想不通不过我觉得有时候连环不幸事件都是由每一个细节开始造成的。The show must go on 这句说话可以成就最伟大的演出亦都可以导致令人忧虑的悲剧。不论主办方定是表演者都好不要再用 The show must go on 之类的理由去情绪勒索自己。因为即使只是1%的机会出现意外都是嫌多。每一个演出都应该100%做好准备才可以开始的。正所谓人无事才可以做世界冠军。希望所有往后的演出当中咁多个单位必须要更重视安全问题同时亦都希望今次事件当中受伤的表演者可以早日康复走出阴霾。在这里我送上专利的虚荣给咁多位表演者辛苦晒大家为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同时希望掌声背后所有人都可以更加珍惜这一班舞台上挥洒汗水的艺术家。向所有表演者致上最大祝福的奔神上 聚会里边尽力撑起唯美的一面就处大事更劳换我无数的尊严 无惧磨难，着上高贵新衣。可以为理想庆祝，谁料发现仍然没有你，谁料幸福都给消耗，能和谁搏斗，搏到天空，掌声很重，但我竟越来越空洞。我不哭，爱上很痛，太过汹涌，我已经在动。伸手拥抱，但我竟越来越孤独，存在欠什么？看见天荒，却错失地老。走到闹市中，仍然脸望甜冻，方发现至少年华里我不虚耗，又哪如虚荣？填充。 听过有 Jin Lee 的虚荣，好像最尾一句咁讲啦，即系都系有一啲祝福喺当中嘅。 因为都有讲过呢一首歌，其实就系掌声背后，作为真系企上台嘅嗰个人，有好多嘢系自己先至明白，同埋自己孭起嘅一啲感受咁啦。好啦，咁啊，就听下我写咗啲咩啦。亲爱嘅表演者，你哋好啊！今日希望表达我对你哋嘅尊敬嘅。我谂各种表演，例如系唱歌啦、跳舞啊、戏剧啊、演讲等等，背后都经历过时间、心血、付出、怀疑等等，系一个好复杂嘅过程嚟嘅，先至会有观众所见到嘅表演。经常讲嘅一句谚语就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咧。其实真系冇讲错。而一个表演好唔好睇，中唔中意咧，就系观众比较主观嘅个人喜好啦。但识唔识得尊重，就系观众嘅个人品格问题。同时，我都相信咁多位表演者，你哋能够喺安全嘅环境之下演出。其实是非常基本的事来的，所以我想经过昨晚这么大件事，一定会对你们带来各种的影响的。在香港这个地方做表演本身已经一点都不容易了，所以希望你们要撑住，同埋一切平安。骚动音乐主持波成上。

因为有听过 EDM Friday Mix 嘅朋友都会知道，我都几中意啲重 bass 啊，啲重低音嘅音乐啊。由于上个礼拜都系话近排中意听一啲叫 color bass 嘅一种音乐嚟嘅，但有时都会伴随住心情啦、场合之下咧，想听嘅音乐都会有啲唔同嘅。所以我另一个极端咧，就会中意听好似今日呢一个 mix 咁样嘅一啲比较超少少啦嘅一啲 house 嘅作品，里面都混合咗一啲我自己一路储落嘅音乐，可能有啲 house 啦、progressive house 啦或者 organic house 嘅都有。成个 mix 做出嚟嘅感觉就系可以有一种令你放松嘅感觉嘅。我哋都几着重就系嗰个气氛啦，制造一个好舒服嘅环境。 Dreamer 日最后一首听紧呢一首，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嘅一个 remix 版本。The Run Up That Hill 嘅 Vintage Culture Remix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下个礼拜五点钟再见啦，拜拜。